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86集《屠杀》一。洗轿子穿越了大半个定金城后，终于抬进了玉清王府。玉清王府门口已经来了不少的宾客。虽然玉清王平日里为人凶狠残暴，但到底是皇室中人，大臣们都还是要到的。文惠帝和皇子们倒是没有来，不过宫中也派人送来了贺礼。大约是这些日子文惠帝的态度让玉清王十分不满，今日宫中来人的时候也并未表示出要让对方喝杯喜酒或是道谢的举动。那宫中派来的公公见此情景，心中便冷笑一声。也许对于别人来说，他们只是一些草芥一样的阉人，事实上他们这些人大约是最接近帝王的身边人。文惠帝和玉亲王之间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玉亲王还如同从前一般行事，可是文惠帝早已不再像从前一样宽容，今日玉亲王的举动只会让文惠帝更加的恼怒。宫中的人走后，玉亲王才转头吩咐下人继续迎接宾客。今日玉亲王穿着大红色的喜袍，那袍子的布料和绣工无疑都是十分精细的，只是穿在他的身上，一只裤管空荡荡的，便显得有些别扭。而他本就生得有些凶相，今日偏偏要做笑容满面，也不知道是笑给谁看，总归让看见他笑容的人都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沈家人也到了这儿，沈贵和沈万早已去找相熟的同僚攀谈，沈贵如今也是破罐子破摔了，反正沈清出了这等丑事已经人尽皆知，倒不如现在趁着沈清嫁入玉清王府和清王府的这点子姻亲关系来为自己的仕途添砖加瓦。至于沈万就更毋庸提了，他二人皆是有野心之人，自然不会错失良机。沈信和罗雪燕坐在一头，作为新娘子的娘家人，他们是瞧不上沈贵这般作态的。倒是任婉云也来了，和沈元坐在一边，他仔细妆容过，遮挡了通红的眼圈，怕惹怒了玉亲王，勉强笑着，只是那笑容怎么看怎么有一股子愤怒。沈元没有什么神情，偶尔目光扫过沈庙，皆是意味深长。沈秋注意到沈元的目光，每每又怒气冲冲地挡了回去，被罗雪燕发现，若有所思地问道， 臭小子，你和沈元怎么了？ 沈信夫妇不知道沈清和沈庙的恩怨，沈秋便支吾道， 看得不顺眼，有点摩擦。 你真行， 罗雪燕瞪了他一眼， 和没武功的人动手。沈秋，你今年几岁了？ 沈秋把求助的目光投向沈庙，沈庙只做不知，看着茶杯不说话。这厢宾客们互相恭维，看上去倒也是一片祥和，转眼就到了沈清和玉亲王拜堂成亲的时候。沈清蒙着盖头，被身边的丫鬟春桃和雪梨扶着，拜完天地拜高堂的时候，沈贵表情便十分尴尬，玉亲王看他的目光阴嗖嗖的，而让玉亲王给他们夫妇行礼，想来也是一件令人悚然的事情。果然，玉亲王府的管家就倨傲地说道， 亲王殿下身子不方便，这高堂之礼便免了吧。 此话一出，厅中皆是静寂一瞬，沈婉云咬着牙，面颊上的肌肉都气得发抖，天地都拜了，怎生轮到拜高堂的时候，玉亲王才想起身子不方便？这分明就是玉亲王不承认沈清，也故意给沈贵和任婉云难堪。沈贵虽然也觉得面皮发烫，不过他历来都是欺软怕硬之人，生怕玉亲王怪罪于他，立刻开口道， 既然殿下不是，免了就免了吧。 有年纪轻一点的宾客便忍不住嗤笑起来，笑声也并未多掩饰，只听得任婉云 差点冲上前去理论。正当他忍也忍不住的时候，沈源却突然伸出手攥住他的胳膊，冲他轻轻摇了摇头。任婉云这才冷静下来，沈源收回手，目光落在远处谄媚笑着的沈贵身上，神情有一瞬间的阴霾。 老二做的也太丢人了， 罗雪燕鄙夷道， 就任人这么欺凌自己的女儿。 我原以为他只是贪图富贵，没想到竟然如此丧心病狂。 沈信摇了摇头，语气失望， 老二怎么变成这样了？ 咱们好端端的一并被嫌弃了，真倒霉。 沈秋闷闷不乐道。另一头，沈月一家也有些赧然，沈万虽然也在仕途上极有野心，却做得不如沈贵那般毫无遮掩。陈若秋更是秉持着出自书香门第而以清高要求自己，到底都是沈家人，沈贵这样的作态让他们也十分没脸。玉亲王这般羞辱了沈贵之后，对于众人看沈家人的鄙夷似乎十分满意，夫妻对拜的时候故意拖长了时间，也不知是不是沈庙眼花，至少那新娘子走过他们身边的时候似乎身子都在发抖。亲王娶亲连闹洞房都省了，沈清怀了身孕，万一闹洞房一个不稳闹出什么意外，谋杀王室子嗣的罪名众人可担不起。沈清被送入洞房后，玉亲王还在外头大宴宾客，饮酒作乐。 恭喜亲王殿下， 大臣们讨好地上来祝酒。 同喜同喜。 玉亲王也如是回道。表面上看来，玉亲王今日是真的高兴，竟然与群臣同乐，不过沈庙也没有忽略他偶尔扫过来的阴冷表情。玉亲王在他这里栽了个跟头，总会心心念念的要拿回来的。目光在空中接触，玉亲王冲他摇摇举杯，突然伸手做了一个下流的手势，舔了舔唇。这样恶意的表示，沈庙只是平静地看着，倒是一边的沈秋见他盯着远处，也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 妹妹看什么呢？ 玉亲王已经转过头去和别人喝酒，沈秋什么也没有看到。沈庙站起身来，有些闷，我到门口透透气。 我陪你一起去。 沈秋赶紧道。不用了，有莫晴他们在外面守着，我不会走远的，就在门口。沈庙拒绝了他，自己起身离了席。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